资治通鉴卷第二，周记二。显王元年，齐伐魏，取关津，赵侵齐，取长城。三年，魏韩会于翟阳，秦败魏师韩师于洛阳。四年，魏伐宋。五年，秦献公拜三晋之师于石门，斩首六万，王赐以辅服之服。七年，魏拜韩师赵师于快。秦魏战于少梁，魏师败绩，获魏公孙痤。魏生公薨，子成侯肃立。燕桓公薨，子文公立。秦献公薨，子孝公立。孝公生21年矣。是时，河山以东强国六，淮泗之间小国十余。楚魏与秦接界，魏筑长城，自郑宾洛以北有上郡，楚自汉中南有巴、黔中，皆以夷狄御秦，并斥之，不得与中国之会盟。于是孝公发愤，不得修正，欲以强秦。八年，孝公下令国中曰：昔我穆公自齐雍之间修德行武，东平晋乱，以和为戒，西霸戎狄，广地千里，天子治伯，诸侯必贺，为后世开业甚光美。惠王者立造简功，出子之不宁，国家内忧，魏皇外室。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，丑莫大焉。献公即位，镇抚边境，徙至溧阳，且欲东伐，复穆公之故地，修穆公之政令。寡人思念先君之意，常痛于心。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迹强秦者，吾且尊官，与之分土。于是魏公孙鞅闻事令下，乃西入秦。公孙鞅者，谓之庶孙也，好行明之学，是魏相公孙痤，痤知其贤，未及晋。会病，魏惠王往问之曰：公叔病，如有不可会，将乃社稷何？公叔曰：痤之中庶子未央，年虽少，有奇才，愿君举国而听之。王默然。公叔曰：君即不听用央，必杀之，无令出境。王许诺而去。公叔召鞅谢曰：吾先君而后臣，故先为君谋，后以告子，子必速行矣。鞅曰：君不能用子之言任臣，又安能用子之言杀臣乎？卒不去。王出，谓左右曰：公叔病甚，悲乎！欲令寡人以国听未央也，既又劝寡人杀之，岂不悖哉？未央既至秦，引避臣景见以求见孝公，遂以复国强兵之术，攻大越，与一国事。十年，魏鞅欲变法，秦人不悦。魏鞅言于秦孝公曰：夫民不可与律使，而可与乐成。论治德者，不合于俗， 成大功者不谋于众，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，不法其故。甘龙曰：不然，远法而治者，利习而民安之。未央曰：常人安于故俗，学者逆于所闻，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，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。智者作法，愚者治焉，贤者耕礼，不孝者居焉。公曰：善。以未央为左庶长，足定变法之令，令民为十五而相收司连坐，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，不告奸者与降敌同罚，有军功者各以律受上爵，为私斗者各以轻重备行大小。戮立本业，耕织至素帛多者负其身，是莫利及待而贫者举以为收奴。宗室非有君功论，不得为属籍，名尊卑爵制等级各以差次，名田宅臣妾衣服，有功者显荣，无功者虽富无所分华。令既惧未布，恐民之不信，乃立三丈之墓于国都市南门，牧民有能徙至北门者与食金，民怪之，莫敢徙。父曰：能徙者与五十金，有一人徙之，折于五十金，乃下令。令行积年，秦民之国都言新令之不变者以签署，于是太子犯法。未央曰：法之不行，自上犯之。太子君嗣也，不可施行，行其父公子虔，请其师公孙谷。明日秦人皆趋令，行之十年，秦国道不拾遗，山无盗贼，民勇于攻战，怯于私斗，相益大治。秦民出言令不变者，又来言令变。未央曰：此皆乱法之民也，尽迁之于边。其后民莫敢议令。臣光曰：夫信者，人君之大宝也，国宝于民，民宝于信，非信无以使民，非民无以守国。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，霸者不欺四邻，善为国者不欺其民，善为家者不欺其亲，不善者反之，欺其邻国，欺其百姓，甚者欺其兄弟，欺其父子。上不信下，下不信上，上下离心，以至于败。所利不能药其所伤，所祸不能补其所亡，岂不哀哉？昔齐桓公不被曹沫之盟，晋文公不贪伐袁之利，魏文侯不弃愚人之妻，秦孝公不废喜穆之赏。此四君者，道非翠白，而商君犹称刻薄。又出战功之事，天下趋于诈立，犹且不敢妄信以恤其民，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？韩义侯薨，子昭侯立。十一年，秦败韩师于西山。十二年，魏韩会于号。十三年， 赵燕会于阿，赵其宋会于平陆。十四年，齐威王谓惠王会田于郊。惠王曰：“其邑有宝乎？”威王曰：“吾有。”惠王曰：“寡人国虽小，尚有径寸之珠，找车前后各十二圣者十枚，岂以其大国而无宝乎？”威王曰：“寡人之所以为宝者，与王异。吾臣有谈子者，石守难成，则楚人不敢为寇，四上十二诸侯皆来朝。吾臣有叛子者，石守高唐，则赵人不敢东逾于河。吾立有前夫者，石守徐州，则燕人继北门，赵人继西门，喜而从者七千余家。吾臣有种守者，使被盗贼，则盗不拾遗。此四臣者，将赵千里，岂特十二圣哉？”惠王有惭色。秦孝公谓惠王会于杜平。鲁公公薨，子康公毛立。十五年，秦败魏师于原里，斩首七千级，取少梁。魏惠王伐赵，为邯郸。楚王使景射救赵。十六年，齐威王使田忌救赵。初，孙膑与庞涓俱学兵法，庞涓侍卫为将军，自以能不及孙膑，乃召之，至则以法断其两足而擎之，欲使终身废弃。其使者至魏，孙膑以行徒因见，说其使者，其使者窃在与之齐。田忌善而客待之，进于威王。威王问兵法，遂以为师。于是威王谋救赵，以孙膑为将。此以行于之人不可，乃以田忌为将，而孙子为师，举资车中，作为计谋。田忌欲引兵之赵，孙子曰：“夫解杂乱纷纠者不控权，救斗者不搏己，披抗倒虚，行格势尽，则自为节耳。今梁赵相攻，轻兵锐卒必结于外，老弱疲于内，子不若引兵急走魏都，据其街路，冲其方虚，彼必视赵以自救，是我一举解赵之围而收璧于魏也。”田忌从之。十月，邯郸降魏。魏师还，与其战于桂陵，魏师大败。韩伐东周，取灵关、领丘。楚朝夕续为相，将以言于楚王曰：“人有爱其狗者，狗常逆颈，其邻人见，欲入言之，狗当门而视之。今朝夕续常误臣之见，亦由是也。且人有好扬人之善者，王曰：此君子也，近之。好扬人之恶者，王曰：此小人也，远之。然则且有子事其父，臣事其主者，而王终以不知也，何者？以王好闻人之美，而恶闻人之恶也。”王曰：“善，寡人愿两闻之。”十七年，秦大梁造伐魏。 诸侯为魏襄陵。十八年，秦未央为魏固阳降之。魏人归赵邯郸，与赵盟漳水上。韩昭侯以申不害为相，申不害者正之谏臣也，学黄老行名以干昭侯，昭侯用为相，内修政教，外应诸侯。十五年，终申子之身，国治兵强。申子常请弑其从兄，昭侯不许。申子有怨色，昭侯曰：“所为学于子者，欲以治国也。今将听子之业而废子之术乎？以其行子之术而废子之请乎？”子常教寡人修功劳，是次第。今有所私求，我将悉听乎？申子乃毕设请罪曰：“君真其人也。”昭侯有弊库，命藏之。侍者曰：“君亦不仁者矣，不赐左右而藏之。”昭侯曰：“吾闻明主爱一颦一笑，颦有为颦，笑有为笑，今库岂特颦笑哉？吾必待有功者。”十九年，秦商鞅筑季阙宫廷于咸阳，徙都之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晋，并诸小乡聚即为一县，县治令城，凡三十一县，废井田，开阡陌，平斗统权衡丈尺。秦魏御于同，赵成侯薨，公子谢与太子争立，谢败，奔韩。二十一年，秦商鞅更为赋税法，行之。二十二年，赵公子范袭邯郸，不胜而死。二十三年，齐杀其大夫谋。鲁康公薨，子景公偃立，魏更贬号曰侯，服属三晋。二十五年，诸侯会于京师。二十六年，王志伯于秦，诸侯皆贺秦。秦孝公使公子少官率师会诸侯于庞泽，以朝王。二十八年，魏庞涓伐韩，韩请救于齐。齐威王召大臣而谋曰：“早救孰于晚救？”成侯曰：“不如勿救。”田忌曰：“夫救则韩且折而入于魏，不如早救之。”孙膑曰：“夫韩魏之兵未必而救之，是无代韩受魏之兵，故反听命于韩也。且魏有破国之志，韩见亡，必东面而速于齐矣。吾因深结韩之亲而晚成魏之弊，则可受重利而得尊名也。”王曰：“善。”乃因许韩使而遣之。韩因弑齐，五战不胜，而东委国于齐。齐因起兵，使田忌、田婴、田盼将之，孙子为师，以救韩，直走魏都。庞涓闻之，去韩而归。魏人大发兵，以太子申为将，以御齐师。孙子谓田忌曰：“彼三晋之兵素悍勇而轻齐，齐好为怯，善战者因其势而力倒之。 兵法，百里而趋利者绝上将，五十里而趋利者均半至，乃使其军入魏地为十万造，明日为五万造，又明日为二万造。庞涓行三日，大喜曰：“我固知其军怯，入吴地三日，士卒亡者过半矣。”乃弃其步军，与其轻锐备日并行逐之。孙子夺其行，目当至马陵。马陵道狭而庞多阻碍，可伏兵。乃擢大树，白而书之曰：“庞涓死此树下。”于是令其师善射者万弩，夹道而伏，起日暮见火举而俱发。庞涓果夜到啄木下，见白书，以火逐之，毒未毕，万弩俱发，魏师大乱相失。庞涓自知志穷兵败，乃自警曰：“遂成庶子之名。”其因乘胜大破魏师，鲁太子申。成侯邹忌务田忌，使人操石金，卜于市曰：“我田忌之人也，我为将三战三胜，欲行大事，可乎？”卜者出，因使人执之。田忌不能自明，率其徒攻临淄，求成侯，不克，出奔楚。二十九年，魏鞅言于秦孝公曰：“秦之与魏，譬若人有负心之疾，非魏病秦，秦疾病魏，何者？魏居岭鄂之西，都安邑，与秦界合，而独善山东之利。利则西侵秦，病则东收地。今以君之贤圣，国赖以盛，而魏往年大破于齐，诸侯叛之，可因此时伐魏，魏不知秦，必东徙，然后秦据河山之固，东向以至诸侯，此帝王之业也。”公从之，使魏鞅将兵伐魏，魏使公子昂将而御之，军纪相聚。魏鞅谓公子昂书曰：“吾时与公子欢，仅俱为两国将，不忍相攻，可与公子面相见盟，乐饮而罢兵，以安秦魏之民。”公子昂以为然，乃相与会，盟以饮，而魏鞅服甲士，袭鲁公子昂，因攻魏师，大破之。魏惠王恐，使使献河西之地于秦以和，因去安邑，喜都大梁，乃叹曰：“吾恨不用公叔之言。”秦封魏鞅商於十五邑，号曰商君。齐赵伐魏，楚宣王薨，子威王商立。三十一年，秦孝公薨，子惠文王立。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，发力捕之，商君王之魏，魏人不受，腹内之秦。商君乃与其徒之商乌，发兵北击郑。秦人攻商君，杀之，车裂以殉，尽灭其家。初，商君向秦，用法严酷，常临魏论求，渭水尽赤。为相十年，人多怨之。赵良见商君， 商君问曰：“子观我至秦，孰与五谷大夫贤？”赵良曰：“千人之诺诺，不如一世之恶恶。仆请终日正言而无诸，可乎？”商君曰：“诺。”赵良曰：“五谷大夫，精之鄙人也。木工举之牛口之下，而加之百姓之上，秦国莫敢妄焉。向秦六七年，而东伐郑，三至晋军，一救荆祸。其为相也，劳不作胜，数不张盖，行于国中，不从车胜，不操干戈。五谷大夫死，秦国男女流涕，童子不歌谣，冲者不相处。今君之见也，引鄙人景见以为主，其从政也凌厉公族，残伤百姓。公子前杜门不出已八年矣。君又杀祝欢而请公孙谷，诗曰：得人者兴，失人者崩，此数者非所以得人也。君之出也，后车载甲，多利而骈斜者为参胜，持矛而操细戟者傍车而驱，此一物不惧，君故不出。书曰：是得者昌，是利者亡，此数者非是德也。君之微弱朝露，而上贪商巫之富，充秦国之政，续百姓之怨。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，秦国之所以收君者，岂其危哉？商君服从，居五月而难坐。三十二年，韩申不害族。三十三年，宋太丘射亡。邹人孟轲见魏惠王，王曰：“叟不远千里而来，亦有以立吴国乎？”孟子曰：“君何必曰立？仁义而已矣。君曰何以立吴国？大夫曰何以立吾家？士庶人曰何以立吾身？上下交争利而国危矣，未有仁而疑其亲者也，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。”王曰：“善。”初，孟子师子思，常问牧民之道何先。子思曰：“先立之。”孟子曰：“君子所以教民者，以仁义而已矣，何必立？”子思曰：“仁义故所以立之也。上不仁，则下不得其所；上不义，则下乐为诈也。此为不立大矣。故义曰：利者义之和也。又曰：利用安身以崇德也。此皆利之大者也。”陈光曰：“子思孟子之言一也。夫为仁者为之仁义之为利，不仁者不知也。故孟子对梁王只以仁义而不及利者，所语言之仁义故也。”三十四年，秦伐韩，拔宜阳。三十五年，齐王、魏王会于徐州以相王。韩昭侯坐高门，屈宜就曰：“君必不出此门，何也？不食。吾所谓食者，非食日也。夫人故有利不利食， 王者君常利矣，不作高门。前年秦拔宜阳，今年汉，君不以此时恤民之急而故意奢，此所谓时趋举盈者也，故曰不时。越王吴强伐齐，齐王使人说之以伐齐不如伐楚之利，越王遂伐楚，楚人大败之，城上进取无故地，东至于浙江，越以此散，诸公族争利，或为王，或为君，宾于海上，朝服于楚。36年，楚王伐齐为徐州，韩高门城，昭侯薨，子宣惠王立。初，洛阳人苏秦说秦王以兼天下之术，秦王不用其言，苏秦乃去，说燕文公曰：燕之所以不犯寇备甲兵者，以赵之为避其难也，且秦之攻燕也斩于千里之外，赵之攻燕也斩于百里之内，夫不忧百里之患而众千里之外，既无过于此者，愿大王与赵纵亲，天下为一，则燕国必无患矣。文公从之，自苏秦车马，以说赵肃侯曰：当今之时，山东之建国莫强于赵，秦之所害亦莫如赵，然而秦不敢举兵伐赵者，为韩魏之益其后也。秦之攻韩魏也，吾有名山大川之县，烧蚕食之，复国都而止。韩魏不能知秦，必入臣于秦。秦无韩魏之归，则祸重于赵矣。臣以天下地图案之，诸侯之地五倍于秦，料夺诸侯之族十倍于秦，六国为一，并立西向而攻秦，秦必破矣。夫恒人者，皆欲割诸侯之地以与秦，秦成则其身复荣，国被秦患而不欲其忧。是以恒人日夜务以秦权恐吓诸侯，以求割地，故愿大王熟计之也。且为大王计，莫如依韩魏齐楚燕赵为纵亲以叛秦，令天下之将相会于环水之上，通至结盟，约曰：秦攻一国，五国各出锐师，或挠秦，或救之，有不如约者，五国共伐之。诸侯纵亲以并秦，秦甲必不敢出于函谷以害山东矣。肃侯大悦，后代苏秦，尊宠赐赖之，以约于诸侯。会秦使西守伐魏，大败其师40000余人。秦将龙甲取雕阴，皆欲东兵。苏秦恐秦兵至赵而败纵约，念莫可使用于秦者，乃激怒张仪入之于秦。张仪者，魏人，与苏秦俱是鬼谷先生，学纵横之术，苏秦自以为不及也。宜由诸侯无所欲，困于楚，苏秦故召而辱之。宜恐念诸侯独秦能苦召，遂入秦。苏秦因遣其舍人及金币资宜，宜得见秦王，秦王悦之，以为客卿。舍人辞去曰：苏君忧秦伐赵败纵约， 以为非君莫能得秦柄，故激怒君。使臣因奉己军资尽苏军之计谋也。张仪曰：“嗟乎！此无在数中而不误，吾不及苏军名矣。为吾谢苏军，苏军之实，宜何敢言？”于是苏秦说韩宣惠王曰：“韩帝方900余里，带甲数十万，天下之强弓劲弩利箭皆从韩出，韩族超足而射，百发不暇止。以韩族之勇披坚甲，执劲弩，带利箭，一人当百不足言也。大王视秦，秦必求宜阳成高，今资效之，明年复求割地。与则无地以己之，不与则弃前功，受后祸。且大王之地有尽，而秦求无已，以有尽之地拟无已之求，此所谓事愿结祸者也。不战而地已削矣。”彼晏曰：“宁为鸡口，无为牛后。夫以大王之贤，挟强韩之兵，而有牛后之名，臣妾为大王羞之。”韩王从其言。苏秦说魏王曰：“大王之地方千里，地名虽小，然而田舍庐武之数，曾无所除目。人民之众，车马之多，日夜行不绝，轰轰阴阴，若有三军之众。臣妾量大王之国不下楚，今妾闻大王之族，武士20万，仓头20万，粪箕20万，司徒10万，车600乘，计5000匹，乃听于群臣之说，而欲臣事秦。故必意赵王使臣效于计，奉名曰在大王之赵赵之。”魏王听之。苏秦说齐王曰：“齐四塞之国，地方2000余里，带甲数十万，素如秋山，三军之粮，五家之兵，进如风矢，战如雷霆，解如风雨，即有军役，未尝背泰山，绝清河，涉渤海者也。临淄之中70000户，臣妾夺之，不下户3男子，不待发于远县，而临淄之族故以21万矣。临淄甚富而食，其民无不斗鸡走狗，六伯踏居。临淄之徒车骨鸡，人间魔，连任成为，挥汗成雨。夫韩魏之所以众畏秦者，为与秦皆敬攘也。兵出而相当，不十日而战胜存亡之计绝矣。韩魏战而胜秦，则兵半折，四境不守；战而不胜，则国以危亡随其后。是故韩魏之所以重与秦战，而轻为之臣也。今秦之攻齐则不然，被韩魏之地，过为阳晋之道，惊呼抗府之险。车不得方轨，骑不得笔行，百人守险，千人不敢过也。秦虽欲深入，则狼顾，恐韩魏之益其后也。是故动夷虚贺交金而不敢进，则秦之不能害其一名矣。夫不深料秦之无奈其何，而欲熄面而视之，是群臣之计过也。今无臣视秦之名，而有强国之实，臣是故愿大王少留意计之。齐王许之。 乃西南说楚威王曰：“楚天下之强国也，地方六千余里，带甲百万，车千乘，计万匹，粟之十年，此霸王之资也。秦之所害莫如楚，楚强则秦弱，秦强则楚弱，其势不两立。故为大王计，莫如纵亲以孤秦。臣请令山东之国奉四十之县，以成大王之明诏，委社稷奉宗庙，练士立兵，在大王之所用之。故纵亲则诸侯割地以示楚，恒河则楚割地以示秦，此两策者相去远矣，大王何居焉？”楚王亦许之。于是苏秦为纵约长，并向六国，北报赵，车骑辎重拟于王者。齐威王薨，子宣王辟强立，知成侯麦田计，乃召而复之。燕文公薨，子翼王立。魏成侯薨，子平侯立。三十七年，秦惠王使西首欺齐魏，与共伐赵，以败纵约。赵肃侯让苏秦，苏秦恐，请使燕必报齐。苏秦去赵，而纵约皆解。赵人掘河水以灌齐魏之师，齐魏之师乃去。魏以阴晋为合于秦，时化阴。齐王伐燕，取石城，以而复归之。三十九年，秦伐魏，为交屈沃。魏入少梁河西地于秦。四十年，秦伐魏，渡河，取汾阴、皮氏、拔交。楚威王薨，子怀王怀立。宋公替城之弟偃袭公替城，替城奔齐，偃自立为君。四十一年，秦公子华、张仪率师围魏濮阳，取之。张仪言于秦王，请以濮阳复与魏，而使公子尧至于魏。宜因说魏王曰：“秦之欲魏甚厚，魏不可以无礼于秦。”魏因进入上郡十五县以谢焉。张仪归而向秦。四十二年，秦献义渠，以其君为臣。秦归交屈沃于魏。四十三年，赵肃侯薨，子武陵王立。至伯文师三人，左右思过三人。先问先君贵臣肥义，加其志。四十四年夏四月戊午，秦初称王。魏平侯薨，子四君立。魏有须弥王之位，因为魏王之后治病，四君闻之，请以五十金买之，无反，魏不与，乃以左氏议之。左右谏曰：“夫以义都买一须弥，可乎？”四君曰：“非子所知也。夫治无小，乱无大，法不立，诸不弊，虽有十左氏，无益也。法立诸弊，失十左氏，无害也。”魏王闻之曰：“人主之欲，不听之不祥。”因再而往，图献之。四十五年，秦张仪率师伐魏，取陕。苏秦通于燕文公之夫人，翼王知之。苏秦恐， 乃说翼王曰：“臣居焉不能使焉重，而在其则焉重。”翼王许之，乃委得罪于焉而奔齐。齐宣王以为客卿。苏秦说齐王高公室，大怨诱，以明得意，欲以避齐而未焉。46年，秦张仪及齐楚之相会聂桑，韩燕皆称王，赵武灵王独不肯，曰：“吾其实敢楚其名乎？”令国人为己曰君。47年，秦张仪自聂桑还而免相，相魏，欲令魏先弑秦而诸侯笑之，魏王不听。秦王伐魏，取曲沃、平州，复殷后张仪亦甚。48年，王崩，子慎敬王定立。燕翼王薨，子快立。齐王封田婴于薛，号曰敬郭君。敬郭君言于齐王曰：“吾官之计，不可不日听而硕览也。”王从之，以而厌之，悉以委敬郭君。敬郭君由是得专齐之权。敬郭君欲成薛，客谓敬郭君曰：“君不闻海大鱼乎？网不能止，钩不能牵，荡而失水，则蝼蚁至焉。今服其亦君之水也。君常有其，悉以薛为。苟为失其，虽龙薛之成道于天，庸卒是乎？乃不果成。”晋郭君有子40人，其贱妾之子曰文。文通躺饶智略，说晋郭君以散财养士。晋郭君使文主家待宾客，宾客争欲其美，皆请晋郭君以文为嗣。晋郭君卒，文嗣为薛公，号曰孟尝君。孟尝君招致诸侯游士及有罪亡人，皆设宴后遇之，存救其亲戚，食客常数千人，各自以为孟尝君亲己，由是孟尝君之名重天下。陈光曰：“君子之养士以为民也。”亦曰：“圣人养贤以及万民。夫贤者，其德足以敦化正俗，其才足以顿纲振纪，其名足以逐威律远，其强足以竭人故意。大则立天下，小则立一国。是以君子封禄以富之，龙爵以尊之。养一人而及万人者，养贤之道也。今孟尝君之养士也，不恤至于，不择臧否，道其君之路，以立私党，长须臾，上以侮其君，下以度其民，是奸人之雄也，巫族尚哉。”书曰：“受为天下波涛主，淬渊叟，此之谓也。”孟尝君聘于楚，楚王谓之相床，登徒直送之，不欲行，谓孟尝君门人公孙胥曰：“相床之值千金，高商之毫发，则卖妻子不足偿也。足下能使仆无形者，有先人之宝剑，愿献之。”公孙胥许诺，入见孟尝君曰：“ 小国所以节制相印于君者，以君能振达贫穷，存亡既绝，故莫不悦君之意，慕君之廉也。今使至楚而受相床，则未至之国将何以待君哉？孟尝君曰：“善。”遂不受。公孙胥屈去，未至中归，孟尝君召而反之，曰：“子何足之高，志之扬也？”公孙胥以实对。孟尝君乃书门板曰：“有能扬文之名，指文之过，思得保于外者，即入见。”陈光曰：“孟尝君可谓能用见矣，苟其言之善也，虽怀诈宣之心，犹将用之，况尽忠无私以示其上乎？”诗云：“采风采飞，无以下体，孟尝君有焉。”韩宣惠王欲两用公众公书为证，问于庙流，对曰：“不可，禁用六卿而国分，其简公用陈成子及看纸而见杀，未用西首张仪而西河之外王。今君两用之，其多利者内树党，其寡利者借外权，群臣有内树党以交主，有外围交以削地，君之国危矣。